大家好啊！今日我哋又系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今日我哋又请翻阿笋哥翻嚟啦。 哇！我上海啱啱落机啊，即刻过咗嚟。 屌你啦！唔好呃啲听众啦！屌你，我哋要录音两个，系咁录录录录几个礼拜啊！屌，已经惯咗噶啦。喂，不过听阿花哥讲，话我哋个节目原来香港数一数二多人听嘅地下电台。地下节目， 我谂第一应该系 myradio.com.hk。 唔係我哋嘅節目啊！ 我知道，即係應該係銷售員嘅節目，應該係排名先過我哋。 係啊，個閪佬講咩啊？ 講經濟，教你炒股票。 屌你老味，個撚樣識教你炒股票，個撚樣又唔使教你炒股票啦。 哦，佢又 OK 喎。 梗係啦，長短棍啊嘛，如果唔係邊有人聽佢講啊？ 啊，同埋佢要 即係長短棍就係一次真一次假咯。 係啊，我仲要氹到你落搭咁個事先升。 係啊，蕭若元呢個國際大奸鳩，你聽佢講啊，撲直信佢啊，真係信撚直，屌你！ 曹操温州啊！ 係啊，咩嚟噶？ 大奸鳩！ 屌你老味啊！好，我哋今日講一集係咩啊，筍哥？ 講啊！我想講個題目又係好 好 serious 嘅， 好 serious 嘅， 係 談慚悔。 慚悔嗱， 有冇人有冇試過做過一啲唔可以挽回，然後令到自己好內疚？譬如話飛咗一條唔應該飛嘅女，或者係屌咗一個唔應該屌嘅閪，或者係做過啲你覺得自己唔可以原諒自己嘅事咧嚇。 我個心裏邊有兩件事，係我自己喺呢生人裏邊我都不斷後悔。 哇！呢、這個觀眾你哋一定要聽啦！我識咗阿九兄咁多年咧，都冇講呢啲嘢。 第一，我投錯胎做撚咗人。第二，我結撚咗婚。呢兩樣係我非常之後悔，其餘我話俾你聽，我做嘅嘢冇後悔。原因點解？我想問你我想講一番説話。心魔現時，十方阿皮。嗱，心魔現時，十方你都係地獄。放下屠刀，立地你即可成佛。我何需要慚悔？嗱，我點解要咁講？慚悔係相對嘅。點解你啲人會求神拜佛？原因就是因為你有心魔，你要殺死心魔就一定不會有佛，你要殺死佛一定不會存在心魔。嗱，呢樣係好相對，你覺得我講得好禪。嗱，我講一番例子你聽。有一日，阿和尚 A 咧就一錘打撚爛咗個佛像，和尚 B 就你玩嘢啦，和尚 C 就即刻起身，咁咧就鋪好一個叫卡夫座。咁咩叫卡夫座呢？卡夫座就係喺呢個禪宗裏面，你真係參透嘅時候，你可以自己控制你離世嘅寶座，即係你鋪好一笪地方，你打坐你就真係圓寂，就去咗第二個世界，即係脱離咗六道輪迴啦。咁佢鋪好呢個卡夫座 ，B 和尚坐落 ，A 和尚坐落去就圓寂咗，離開呢個世界。咁咧B 和尚就話。你有冇搞撚錯啊？屌你老尾個閪佬打爛咗個佛像啊！佢講一句説話：心中有佛，佛像唔係顯現出嚟，佛像喺你心目中裏邊。點解有佛像？因為有鬼。你點解有鬼？因為你有後悔。你做咗一啲嘢，你後悔，所以你有鬼。 咁嗱，兩個層次啦。層次一咧，就係你冇做過任何後悔嘅事，所以咧你冇需要後悔。正如咧呢個《射雕英雄傳》裏邊咧。呢、這個歐陽鋒最尾又問洪七公啊嘛，話夠唔係啊呢、這個鐵掌水上漂啊叫做唔記得咗啦。有人問洪七公有邊個人喺呢世上邊咧係冇做過壞事嘅？ 係 洪七公話：我一生人殺咁多人，全部人都係有罪嘅。 係 咁又一掌去打爆咗佢。 係 咁樣咧就一係咧你就好似洪七咁樣，呢世人冇做過壞事。一是呢就是你根本不當做壞事 是一件壞事 是啦你覺得我做任何事 都是好事 我說對還是錯的總之我做了 我做了就可以了這個就是心魔有和無 但是不是的嘛你有時你做一件所謂壞事都不是你個人的壞事譬如說這樣你不小心、啊、可能這樣你有一次呢就賣毒品 是 賣了給你朋友的路即是你賣了給個朋友，個朋友領張嘢，佢個仔，然後咧就即係個老豆瓜咗老襯。 你不如咁，我講一單嘢實際啲嘅。 真嘅， 真嘅，真人真事。 好啊，好啊。 我一個朋友，當年咁咧就好後悔，佢好後悔做咗呢件事。咁咧佢即係女仔嚟嘅，佢識得另外一個女仔， 咁咧就俾個男仔，即係嗱呢個男仔同女仔佢都係撮合佢哋嘅，就介紹咗俾呢個女仔識。咁、那個女仔就大咗肚，咁大咗肚之日嘅時候咧，那個女仔屋企因為有錢嘅，就唔中意呢個男仔。咁咧就使橫手揾人真係打柒呢個男仔，你唔好同我個女一齊啦，點點點點點啊咁樣樣。咁咧就真係打撚到嗰、那個男仔咧就 blackjack 咁樣樣。咁、那個男仔咧就 冇殘廢。 好似都打幾鑊㗎，真係打撚咗幾鑊，打撚到真係驚嘅。即係好似我記得那個女仔講翻出嚟就真係打撚斷咗隻手嘅，真係。咁咧那個男仔就即刻消失一排啦，即係咁嘅風頭火勢走去大陸著草著一排先。 我哋想問個問題。我哋咧所謂傳統意義上面嘅打斷手係指咧呢、這個即係兩節骨中間呢節骨嘅移位 咧，係啊係啊， 定係指中間呢個骨裂開咗兩節？ 佢淨係中間呢個裝位咧係打到爆開曬，即係已經廢咗啦隻手，真係、 哦、一爆咗就廢㗎。 佢係打咁樣打咧，屌你佢咪咁打咧，咁打咧，屌你搏都依搏唔撚翻嗰啲。 睇唔到嘅，不過 咁啊搏都搏唔撚翻嗰只，咁啊真係打撚斷咗隻手。咁、咧就翻大陸著草啦，咁嗰度有就嗰個男仔。咁、那個女仔咧就問我個 friend 就話：我而家有個肚咁點啊？我個 friend 就教佢落啊佢，仲帶埋佢落啊佢喎。咁、啊，到幾個月之後，我個女仔朋友突然間收到一封信，封信喺澳門寄過嚟嘅，喺對江。咁佢個心諗：屌你老母，唔識啲撚嘢喺澳門住嘅。一拆封信，原來係嗰個男仔嘅遺書嚟，即係個男仔嘅遺書。一拆封信嘅時候咧，哇！屌你老母大撚鑊啦！原來佢即係寄封遺書俾我，咁啊死撚咗未咧？後屘就即係漏夜坐船過澳門啦，咁啊抄，即係個男仔話俾佢聽我住邊度之類之類。咁去到嗰度都封撚曬，真係俾司警封撚咗。原來那個男仔係服毒自殺，自殺之前寄一封信俾我老友。咁咧，我老友就去墳場睇佢啦。咁啊，墳場嗰度都好孤零嘅，因為佢即係公務收佢嘅，即係冇親冇物咁樣樣啦。咁嗰啲人仲問：你係咪佢條女啊？係你攞撚翻嗰啲嘢走啊？ 公務 係 咪有數目字咁樣嘅啫？ 係啊係啊係。咁佢而家啲公務有相㗎，你放心。咁啊，幫你得一張相來。佢話：哇！你即係咁樣樣點搞啊？咁係咪你條女嚟㗎？嗰個即係你係咪佢條仔啊？咁樣樣。佢話唔係啊，咁樣樣。佢話咁樣啊，如果係嘅，攞撚翻嗰啲嘢走喎，要咁我老友梗係老閪都唔撚認啦。唔係咁樣。咁到佢即係呢個女仔同我講翻嘅時候，就好後悔。佢話佢殺咗兩條生命。第一，佢殺咗個男仔，因為佢介紹個女仔俾佢識。第二，佢殺咗女仔裏邊個肚，因為佢教個女仔去落仔。咁我就同佢講，我話你覺得嗰陣時係殺人定係幫人？個女仔話我幫緊人。我話咁，如果你幫緊人，你又何解會變成殺人啊？佢話因為我睇到即係。那個女仔個肚冇咗啦，那個男仔又自殺。我話嗱，呢啲就係將社會責任強加喺自己身上邊嘅罪孽啊！人類好得意嘅，覺得好多嘢都我應該負責任，我應該強加喺自己身上。第一，那個女仔根本唔想要個肚。如果佢想要個肚，你點阻止都阻止唔到，你點介紹佢都落唔到，你點逼佢佢都落唔到，佢根本就唔想要。冇你介紹佢一樣可以做到得，一樣可以落一個肚。第一。第二樣嘢，那個男仔係咪你殺？咁你介紹佢識啫，去到咁嘅位置都唔係你做嘅呢啲。 咁佢老豆佢係搞嘢啫， 啱啊， 撚事咩嚇？ 咁所以有啲嘢我哋睇要睇正面， 唔係，但係佢呢個後悔咧，有時都即係呢個都好有掙扎。 啊， 原因係因為佢其實。佢唔係立心去做一件壞事， 係係係， 即係其實佢係立心做一件好事，不過有個壞事結果， 係 即係咁係 ，OK 邏輯係啱嘅喎，做好事一定會有壞嘅結果嘅喎。 你通常呢啲時間先會後悔，好少人係做咗壞事會後悔。 嗱，譬如咁，頭先講翻頭先我個例子啦，可能係你買啲毒品俾個朋友，佢食咗關眼老襯，佢有個仔， 嚇 個仔孤零零你嘅，休日都睇夠住佢， 係。 咁如果遇到呢啲情況，你會唔會後悔咧？ 唔會喎，我冇人叫佢食，我買啫嘛。 嗯， 喂，我買咗唔係叫你食噶，大佬。 你可以轉手賣翻出去。 啱啊，鬼叫你食咩？ 呢個古仔 同埋食，你唔好食咁多啊。 呢個古仔係呢個劉德華同埋 吳彥祖嗰套叫滿徒。 滿徒嚇，即係去到最後，即係當然啦，成個古仔裏邊你睇唔到劉德華有後悔噶啦。 係。 但係去到最後嘅時候咧，佢講個説話咁啊，佢話：，即係佢哋要食咁啊，關我咩事啫？嚇，唔好揾我啊！乜咁樣。 啊。 咁即係你睇到其實佢係。即係佢雖然咧，佢表面佢唔會話俾佢聽，喂，我好內疚啊，但係其實喺佢嘅表現裏邊咧，你睇到佢係會覺得佢做呢門生意，係其實係令到好多人受害。 筍哥， 我想你對毒品市場真的不了解。 喂，我當然不了解啦。 我曾經就在這個上網抄過，自從看完門徒之後我上網抄過很多資料，原來都在門徒裡面都是真的，全球2億人吸毒，2億人吸毒。我告訴大家，全球現在有兩大毒品市場。 吸大麻算不算吸毒？ 吸大麻都算。 那我想不止2億。 嗱，我告訴大家，全球啊有兩大的毒品產區啊，都是受政府控制的。第一，金三月，金三月定金月山？金三月。 即係咪即係泰國啊？ 唔係啊，唔係，嗰個叫金三角。金三月喺邊度咧？伊朗同埋伊拉克嗰一帶係咪係咪嗰個？嗰個叫咩？唔係伊朗，即係印度嗰個叫咩？印度嗰個叫伊咩啊？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嗰頭。咁嗰度咧係受一啲嘅回教分子嘅控制。那裡出口的毒品呢是全部呢納入這些恐怖分子的手上，是半個政府控制的。第二大地方是哪裡呢？北韓。北韓呢是出 口，北韓那金三角沒有份的，原來 金三角少了，因為人們直接派錢給你，不要在這裡種了，怕了你。而且那裡已經是沒有政府，即已經是三個政府開始去管制那裡。現在那些毒品是出口去哪些地方呢？通常呢現在最大的毒品銷售點呢變成在哪裡呢？大陸、中國啦， 咁啊係啦， 日本啦， 咁多 K 場而家， 你知唔知點解係咁做？ 有錢佬多做咯， 梗係唔係啦？係有政府背後叫啲人去咁做啊，有政府資金支持你去搞起個。嗱，我話俾大家聽，打仗有幾樣嘢嘅，而家明馬明炮實槍嘅仗咧，已經冇咩人再打噶啦，咁戇鳩，損失又多，通常係打啲咩滲透戰。嗱，呢樣戰術係邊度衍生出嚟嘅咧？當年。有僆埋發明咗之後咧，即係地雷啊！發明咗之後咧，發覺咧原來地雷咧係一樣好好拖垮一個社會嘅產物。佢只需幾蚊美金就可以消耗一個社會啊！一個人中咗地雷，通常要使咧就係講緊係好似係150,000美金啊！喺上一年嘅報導，你要去 settle 佢係要使150,000美金。你諗下，一個僆埋幾蚊就可以喺一個國家消耗150,000美金嘅資源，毒品係亦都係一樣。它可以在你國家裏面消耗你很多資源，令到你國家裏面產生很多不和諧的反應。所以呢，毒品呢是有些國家去攻擊另外一個國家呢必要做的。日本這個毒品市場是被北韓政府佔據了很久的。北韓政府是用很多方法是運很多毒品入去日本， 就滲透入去 日本，令到即拖垮你的經濟，不是拖垮你的社會。第二個就是這個大陸。大陸呢就是受很多你發覺現在近幾年有哪些的毒販來香港來得多呢？哥倫比亞、 嗯、 你發覺近幾年拉很多、 嗯、沒什麼留意。 你留意一下報紙，近幾年很多哥倫比亞非洲的毒販來大陸去到販毒的。為什麼？收了錢，他特登是這樣做、嗯、即是他特意去你的地方去販毒，拖垮你的經濟，來到拖冧你。這些嗱，我不用出兵，我只是用幾皮嘢就可以搞到你的政府一頭撚塗。你想想抌幾 K 白粉入嚟，你自己都頭撚痕啦，啱唔啱先？所以他哋呢種方式呢已經係變咗政府支持。你頭先講個人，你啊嗰、那個人唔後悔，你不如問下個政府有冇後悔？即係你用啲咁乸仔嘅方法去到拖垮人哋個政府，你有冇後悔先？ 嗯， 即係一個政府居然做啲咁嘅嘢。等於 冇曬戰爭本身就係唔道德噶啦。 嗱，你講呢句説話咪係咯？咁佢哋有冇後悔嗰一刻啊？佢哋成日話國家利益重要，等於當年啫，美國禁運委內瑞拉，即係禁運到連呢個社會，連呢個國際法庭都裁定美國政府行使呢個國家恐怖主義，咁佢哋又如何啫？夠話自己有正義之師啦。所以你話後悔與唔後悔，黑與白對與錯，呢個世界冇，永遠就係灰色一撇。如果你要講後悔，就一定是黑與白，你才會有後悔。灰色一撇，你沒有後悔。你只要打側少少睇，那樣灰色已經可以蓋了你自己心目中那種後悔的感覺。 嗯、 我想跟大家讀者講，不是叫你推卸責任，是叫你看東西的時候宏觀一些。這個世界沒有對與錯，對與正，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等於你出來說阿爸阿媽經常叫，電視經常叫啊，不要撚賭錢啊，屌你老母，賭博是不應該的，屌你有病態賭徒啊。你老母個化閪，電視而家成日講啊炒股票啊，你叫陳明六拉個撲街去坐監啦，佢啊真係病態賭徒啦。股票市場啊，喺同埋賭錢嘅市場裏面啊，股票市場贏錢嘅機會率係仲低過，即係仲低過呢個賭錢喺賭台上面。股票市場同賭錢冇分別。 我想跟大家說，屌你老闆的卵用實屌啊，有功課做的嘛，那隻股是怎樣怎樣。我想問大家，你每買一次新股有沒有看過招股書？ 有又怎樣？沒有又怎樣？ 你們這間公司賣什麼？結構是怎樣？它資產淨值是怎樣？什麼東西組合？什麼 PPM 你都未撚知？屌你老闆，你又去買股票，那本招股書厚過兩本黃頁，個個都是抌的啦。 其實不是的，我想就算有買都好，我想大部分人有買過股票的經驗。 是 實情，你要去得知一隻股票的新聞，其實即係除非你買最大的幾間嘅，即係你買中人壽啊， 其他嗰啲完全不知 道，你根本冇新聞睇嘅。 啊， 即係其實如果，所以我同意阿九兄講嘅説話，根本玩股票就是賭錢。 啱，你講得啱。即係等你賭得中唔中， 所以你頂。 你最撲都係賭咩？賭窩輪啊！屌你都槓桿四十倍，你夠膽走去賭？即係等於你買大球片一撚樣啫嘛，嗰啲係講緊槓桿四十倍啊，唔係講緊你投資啊，嗰啲係投機嚟噶，同賭錢一樣。阿爸阿媽會話：嗱，我個仔啊叻啊，識炒股票。屌你老尾，有冇搞撚錯？死仔你去賭馬？嗱，兩番説話，我想問下有冇後悔啊？個阿爸講嘅時候，個阿爸應該係後悔一下啦。股票市場仲衰撚過賭錢啊，一撚樣啫嘛，即係仲衰撚過賭錢啊！呢啲即係你阿筍哥講一樣嘢慚慚悔嘅時候，我就想講。这个世界永远就是一面镜子，你有佛自然有魔，有魔自然才会有佛。你说我要灭心魔，那就没了佛，即是没了善良。所以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后悔的时候，你做事就会很有掣肘，你会看着一些东西，这样行不行，这样又不行，这样又不行，放开一些去做。很多年轻人就是我做了这件事会后悔，行前一步啦，弟弟，后悔，你不行前一步就后悔啦。你行前一步，我而家唔係叫你殺人放火，我唔係叫你屌你老母淋支電油埋去啦，嗱我撲街去嗰度屌你老母開兩槍啦，我唔係叫你做呢啲嘢，我叫你行前一步勇敢啲啫嘛。你又去後悔咧？ 呢個人生在世太多，如果要後悔啊，真正係有太多嘢值得去後悔。 啱啱係 啊，即係呢個，但係唔行前一步咧，即係好似我以前喺上海做嘢咁樣。呢個有一晚嗰、那個同班老細上卡拉 OK。那個老闆唱得興起啦，咁我哋成班夥計咧，咁啊啲油條友啊主要大頭，翹緊住隻手喺度跳嗰啲狠狠舞啊，成班馬佬喺度跳狠狠舞，幫我老闆助興喎。咁你嗰時候，咁人哋隻手都翹到埋嚟，你唔做又唔係，你做咗你一定好後悔。但係你唔做會點？ 去廁所咯，第一時間。 呢、這個唔得啦，即係呢個點講咧？即係你理解出去工作就你離開咗香港，你出到去做嘢，你一定要靠一個整體。 咁我就想 你唔好諗住自己可以單打獨鬥喺上面可以。 咁啊，筍哥，我想同你講一樣嘢，放低你所謂嘅尊嚴。 Sure 啦，即係咧，我就係想講咧，如果你要真正去後悔咧，其實冇意思嘅。 係啊， 因為你唔跳都跳咗啦。 啱啊。 同埋跳咗咁又點咧？ 啱啊。 即係有時冇啊！你即係我覺得大家工作嘅時候就或者人生在世，如果有啲嘢喺嗰個時候你必須要做嘅， 咁啊去做咯。 咁就安。 同埋一樣嘢，嗱，我想同大家講。後悔一定是沒有做過風險評估。嗱，我出嚟做生意同埋出嚟即係食四方飯咁耐，有一樣嘢一定會做嘅。而家風險評估，每做一件事，個腦已經即刻評估過有咩風險，我會唔會喺件風險裏面損失太大，可唔可以冇咗副身家？如果你可以冇咗副身家，你咪去做咯。因為嗱，我講一單嘢俾大家聽，真人真事啊嚇。講完之後，個個都知道喺邊度做嘢。咁咧，話說有一次，我哋有個同事就退休。咁一退休嘅時候咧，嗰條撚樣咧叫做唔衰得，個花名叫你知唔衰得個花名得翻嚟幾廿年，咁咧個人一定唔衰得噶啦。咁佢茶樓嘅時候幫佢擺呢、這個即係離職宴嘅時候咧，就有啲賭徒喺側邊就玩啤牌，咁啊嬲埋佢玩個報章，嬲埋佢玩。咁咧佢就真係去玩喎，咁咧出支輸下咧就輸咗自己層樓，咁咧就因為輸咗太多錢啦。 一萬啊， 居屋嚟嘅啫。 我知一萬啊， 一萬。 仲喺度玩啤牌啊？ 係啊，玩啤牌。輸一層樓啊，因為佢唔衰得啊嘛，咪寫欠單啊又剩。咁咧佢就問我：，喂，阿九護士，如果係你會點？我俾條撚帽穿鼻啦。你斬我啊？咁嗰條撚樣因為唔衰得啊嘛，報警又唔夠膽啊嘛，咁啊卒之又真係託翻啲錢俾人哋咯。咁你去報警，你咪話嗰啲係騙徒咯，一收水你咪拉柒佢咯，上庭嘅時候你咪認死狗咯，佢又唔係又要唔衰得，我有錢我怕乜撚嘢輸啊，黃能夠低能仔，呢啲咪低能仔啦。 好笑呢個。 之後而家後悔啦，後悔咗幾多年啦，呢啲咪傻仔。 琴日我去做嘢， 佢完全冇風險評估又去做啊啲嘢。 幾條馬佬又喺度玩啤牌，咁然後又喺度即係又動高只腳啊，咁俾人哋著曬西裝。咁我琴日啱啱係做一個有錢佬嘅婚禮咁。 啊，然後咧幾條友又有條友喺度砸數咁樣，特別依五個人玩咁又唔係坐地啦。屌，原來成班友仔喺度玩咩？打橋牌，即係人哋 哇 ，bitch 咁有型。 係啊，人哋即係人哋仲要喺度打 German bitch 啊！哇，呢個真係唔同身份啊，唔同人 啊， 唔同人身份玩啲嘢唔同嘅， 唔同身份玩嘢唔同，個格調唔同。 不過你頭先講得啱嘅，即係有時即係。 同埋一樣嘢，我想講啊，筍哥，後悔係冇用嘅。即係一個人如果太多悔意，你個人做嘢唔會成功。嗱，我想講一樣嘢，一個宗教啊，個宗教係咩咧？呢個就係基督教。基督教提供一個咩平台咧？勇於認錯並冇改過。 天主教、 基督教都 基督教冇懺悔嘅。 唔係你祈禱啊，認錯啊。 唔係祈禱 啊， 你 祈禱認錯啊，祈禱認錯，慢慢就係永遠就係勇於認錯並冇改過。天主教又係，佛教唔係，佛教叫你唔好做。你有風險評估，你咪去做咯。即係逢係一個人有悔意嘅話，做嘢好難會成功。因為你永遠就係勇於認錯，永冇改過。啊，嗰樣嘢好慘啊！哎，下次唔好做，最後下次咪做。你根本都冇受過教訓，冇受過風險評估，冇做嗰啲嘢，你又去做，抵你撲街啦！我出嚟做嘢，而家都冇後悔呢兩個字，因為你做嗰件事之前，你要已經諗定退路，諗定前進、進攻、退下一步，會有咩效果發生？ 但係有冇咩咧？撈嘢咁耐，有冇試過蝕過本先？ 有，當然有啦。 唔係，蝕錢還蝕錢，有冇犯本？ 有，當然有。 咁你有冇後悔啊？ 冇。 點解咧？ 我做呢個決定之前，我已經預咗風險評估，係會蝕到咁多酒。 咁但係最尾有冇 out of 你自己嘅預期？即係 out 咗少少。 你原本諗住蝕五萬，點知蝕咗十五萬？ 哦，唔會咁多，即係會蝕多一兩萬咯。即係都喺自己預算之內咪離場 咯。哦，即係其實好多時喺你做嘢之前，你都預咗，即係計咗我要，如果我咩幾大條數。 大前言一講嗰句説話，逢係你從商，你諗住點賺錢，你一定係一個輸家。你諗住點樣去到指示位離場，你先係一個贏家。我哋打從商而家同打仗一樣。如果你上戰場，你冇諗過你退路係點，你諗住打贏喎，屌你老母殺贏㗎！喂，大佬唔係殺贏噶嘛？咁你冇諗過點走？你叫我去，咪即係送死，啱唔啱先？等於你打交，又衝入去打佢就得噶。屌你冇衝到個六尺高黑鬼，屌你冇泰神咁嘅身形，你玩嘢啊？ 哦，企到埋，只係吹到佢條腸。 啱啊！咁你都冇諗過點走？等於消防員救火一樣啫嘛。消防員救火佢哋遊一條繩啊！我唔知道你問下你師傅係咪啊？佢哋有一條繩咧，就係燒唔爛嘅。咁咧就係遊入去個火場度嘅。佢就係靠呢條繩摸翻出嚟。你連呢啲都唔帶入去，你叫我入去，你咪傻噶？急救第一個原則，護士學校第一句教，保護自己生命安全先去救人哋條生命。 哦，咁啊係啊！ 你自己都冇一條命，你點救人條命？ 其實 in fact 就係消防員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如果睇到個火場水，因為你知道譬如話你漏煤氣咁樣啦，你爆炸都有風位噶嘛。 啱啊！ 即係譬如話，如果吹唔同嘅風向嘅時候咧，佢。爆出窗門同埋爆入去門口， 啱啊，兩回事啊， 你爆出窗口冇事喎，其實，因為你一爆出去嘅時候，出面啲空氣咧， 啱啊， 食曬你嘛，你爆冷巷嘅話咧， 冚得撚啊，死曬啦， 死幾架，咁啊，所以即係如果啲人，喂，如果望個睇個環境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會用啲風扇將，即係佢哋會有一啲流水線嘅，即係揾條水喉泵落個風扇度咧。啲水就會帶個風扇，就好撚大風嘅話喎先，就幫你帶走啲煤氣咯，咁就唔入現場嘅。 啱啊！ 咁入邊如果真係爆炸嘅時候，炸死佢，冇計㗎。 啱啊！冇計啊！唔通我哋入去炸死佢？ 雷霆救兵咩？啱 啊！即係所以你話有冇後悔？我覺得後悔喺細個就有，即係好細個嘅時候，即係做一啲嘢啊，係喎，出貓俾聲捉到嗰 日。我唔會後悔。 大個已經冇呢咁嘅嘢，因為你有風險評估嘛。 我最多嗰啲後悔就係，哎呀，嗰條女咁正，點解冇 check 佢咧？ 屌，攞咩 check 唔到啦，分鐘都。唔係，同埋一樣嘢，大個咧，你如果做嘢後悔，證明你個人做嘢唔成熟。即係一個CEO 或者一個真係出嚟做嘢成功嘅人啦。我試過問發明家，你做嘢有冇後悔過？佢冇。每做一個決定都一定冇。如果你做一個決定有後悔，證明你做嘢唔成熟。佢講過呢番説話。 未諗得清楚啲。 啱啊！你連未諗得清楚，你叫啲下屬去做，叫間公司去死，俾幾千萬，你叫仲要叫啲客去埋單，你咪傻噶、 好，但我哋都根據呢個以往嘅習慣，要平衡下觀點先。如果觀眾想後悔嘅話就加入天主教啦。 咪加入基督教，勇於永錯永冇改過，祈願土有一新做嘅人。屌你，咁樣嘥撚氣。 我哋要做下呢個觀點嘅評估嘛，你已經鼓吹下做咩？ 唔係佢。啊，好神到啊！我想跟大家讲一句：放下屠刀，立地即可成佛。心魔现时，十方地狱。 好啦，拜拜。 拜拜。